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今天有什么想分享啊？ 今天有个题目啊，咁啊，话说咧，小弟啊，早等我想下先，六月底的时候就买了一样嘢，咁啊，本身谂住啊，三四日内就可以送货啊，所以来得及啊。在这个七一长假的时候跟太太呢、在房里面用的。 改到口了、 啊、在房里面用的。究竟什么东西啊，在房里面用呢， 长假期用、 啊。长假期用、啊。哇、 哎、好多遐想啊。 P 字头的。 P 字头的。 P 字头 我本来想想啲 P 字头嘅衰嘢， 系我谂唔到，我哋英文太差， 想讲衰嘢都讲唔到，所以我哋咪做中文嘅电台咧，只能够搞嘢都搞唔到。 买咗个 projector， 即系呢个投影器。咁其实 technically 唔系买，即系严格嚟讲唔系买嘅，系嗰啲積分換翻嚟啊，加100-200就買咗個投影器翻嚟試下啦。咁因為嗰段時間即係七一長假期嘅時候，屋企咧就即係阿爸阿媽，即係老爺奶奶啦，同埋阿嫲都仲喺屋企嘅。咁所以好多時就你知以前睇電視啊，就一家大細坐喺 sofa 一齊睇啊，係咪先？即係你睇真情又好，或者而家睇愛回家都好啊，都係呢個套路噶啦，係咪先？但現實嘅愛回家，是各自翻入房入边，借睇自己嘅电话噶啦，系咪先？ 成家人坐喺个厅度倾偈咩？ 冇呢啲啊！而家个电视机得我阿嫲睇嘅咋，我阿爸翻到嚟啊，都系自己喺度睇嗰啲啊，抖音片啊，因为佢用内地电话。OK， 我阿妈又喺度自己睇自己嗰啲小红书咁样。好啦，咁啊各自睇自己嘅电话啦。咁啊小弟同太太就真系。都系喺自己房入边咧，就即系决定咗，我、哦、不如买个 projector 翻嚟，就可以即系叫做投射一啲嘅影片啊。咁可能喺呢个长假期就可以用得着，咁啊一齐睇套戏，懒洋洋咁样过一个下午，舒舒服服咁样啊，几舒服啊，系咪先？即系大肚婆就不宜太多嘅喐动咁样。好啦，点知啊，迟来咗嘅速递。结果 过咗长假期， 七一长假期瞓咗三日，好啦，唔紧要， 即系就冇 同埋打风噶嘛， 系 咩都冇做，咁啊唔紧要啦，算啦，就总之上个礼拜送到嚟，咁啊兴致勃勃啊，终于呢个啱啱过去嘅周末咧，终于打开咗呢个嘅 projector 试用了，好啦，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啊试用咗嘅时候咧，小弟啊即刻开咗一套嘅陣間先講開咗套咩片，但我覺得 so far 嘅試用咧，大家唔好太多嘅幻想同埋美好喺入邊，因為我一開始買嘅時候係好多幻想同美好啊。 有啲咩幻想咧？可以對 唔係就係攤你唔係對個 projector 有幻想，佢即係有咩對個 projector 之後落嚟嘅活動可以有幻想。我當然會對 projector 有幻想。 我以為 projector 佢變身變超人咩 ？Transformer 咩？唔係，我真係對 projector 即係例如，我買咗架車，我唔係對架車有幻想，而有咗架車之後，我嘅生活嘅幻想 ，OK？ 哎呀，激氣啊！ 幾廿歲人咁多幻想， 咁啊買個 projector， 即係個幻想咪就係啱啱提個懶洋洋地瞓喺張床咁樣，哦咁啊兩公婆咁樣攤喺度，然後 projector 喺中間射落床對住嗰埲牆， 直接射上牆。 係啦，咁啊瞓喺度睇，哦瞓到攰嘅時候咧。咪即系睇到攰嘅时候，咁咪 set 一阵， 系 哦瞓觉，跟住哦想睇嘅时候咪开咁样，嗱、啊、好写意啊，系咪先？件事非常之好。嗱、啊，当然同样道理，你可以买部电视机嘅，即系你可以 都系同样享受嘅。 系啦，其实屋企个位置系可以摆到部电视机嘅，但系麻烦啊嘛，你又要转埲墙，你又要拖条电线， 同埋 size 都唔同。 系啦系啦，咁样咁啊买翻嚟啦。OK， 好啊，咁啊 set up 啦 ，set up 嘅时候已经开始觉得，哎出事啦！要拖住条电线上床嘅、哦，咁即系就要 搵 系啦， 我唔记得系 啊， 系 系要电线嘅 ，OK， 套出带要电嘅， 系佢谂咗喺条尾度 ，OK， 好啦，咁啊，咁跟住之后咪，我唔紧要，咁咪拖电拖个拖板 喺隔篱， 咁个拖板咪拖上张床，咁啊张床嘅时候咪摆铺出塔，好啦，死啦，你瞓喺度，张床个铺出塔。你直隊嘅話，你瞓喺度嘅話，你就要嗱，你假設大家幻想，如果你而家係喺屋企，你攤上張床啦，係啦，攤喺張床 啦， 好啦，你微微睇嘅話，你個影像係咪要高少少先？ 係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個 projector 即係個投影器同你呈一個水平嘅話，你就趴喺度睇噶咯， 即係如果你將個 projector 就咁擺喺牀上面，你唔浪高佢嘅話， 係唔得嘅， 唔得噶嘛。 好啦，咁即係換言之，我要揾啲浪起啦。咁嗰個係瞓嘅地，即係嗰個係瞓嘅牀嚟噶嘛。 係咯。 咁 又攞啲嘢上， 可以攞啲咩擺喺上面？你又不能攞啲污糟嘅，即係例如我有諗過攞個露營嘅凳啊，露營台啊。即砌个露营台喺上面， 已经揽咗个拖板上床，又攞只拖上 露营台，唉，跟住之后搞呢搞路，就咧就攞咗佢原装，即系送寄速递嗰盒，即系佢本身个包装盒啦， 直接晾 唔够高啦，好啦鞋盒，但鞋污糟啊嘛，系咪先？咁咪再搵啦，我搵到月饼盒，仲搵到两个月饼盒，冻高喺上面。仲覺得自己好醒，因為月餅盒係金屬製嘅，即係點啊？可以散熱，幾聰明啊！好啦，咁啊晾咗上去，唔緊要，唔緊要，所有嘢我都預咗嘅，我預咗其實要晾高佢啊，我咪晾高佢啦，咁啊今日睇啦， 係啦，個角度啱啦，今次 係啦，角度啱啦，所有嘢啊幾好。先唔講佢入面嗰啲即係牌子嘢嘅問題啊，或者用起上嚟同想象中嘅出入啦。晾到喺张床上面，咁你幻想你睇戏啦 ，OK？ 咁啊摊喺度啦，摊到攰嘅时候你会点啊？ 喐啊，转 冇错啦，会喐同埋转身，然后你喐同埋转身嘅时候， 个月饼个 铺张塔就喺度震啦。即系换言之，你摊喺度睇嘅时候，你尽量唔好 喐嘅， 系啦，你要保持一个僵直嘅状态喺度睇个 projector。哦， 老婆想转身唔得， 冇咁大动作，冇咁大动作，撞到 projector 撞，即系讲最多嘅嘢就系冇咁大动作。好啦，去到一半，我想去厕所，得，等阵先，清咁啲电线。拱住个 projector， 因为你知道香港地方浅窄噶啦，你要落床，系啦，你要落床，你估去酒店三边落床咩？香港系得0.5边落床啊，因为另外嗰一边你有一半系俾个衣柜或者俾张书台压住咗，系得0.5边落床，咁你就要拱走个 projector， 咁啊 ，OK， 等阵，我落床先，我道理咁样，咁啊落床啦，咁啊上翻嚟，哦又再 set 要 set 翻个位 啦，好啦。 一啲都唔好啊！原来 系啦，好啦，呢、這个都系，唉，咁都要接受嘅嘢啦。因为你始终，除非你好似一啲可能人哋屋企大家庭影院，即系 projector 一定同家庭影院四只字捻上关系噶嘛。但系你嗰啲家庭影院系吊起个 projector 射过去噶嘛。但我系摆喺张床上面。好啦，当然最后啊，有一个好大嘅幻想就唔喺小弟嗰度，喺小弟嘅另一半嗰度有一个好大嘅幻想系破灭咗嘅。女孩子啊，两公婆一起在床上面看电影， 幻想緊啲咩？ 我又諗到啦，因為頭先我都有一個問題，你梗係攬住一齊睇啦， 冇錯啦。 我先就係想問你個 projector 應該要擺中間啦，個中間邊啊？兩個人中間啦，就兩個人。 我當你上半身可以攬住啊，你對腳都要分開啊。唔係，因為你 projector 唔可以擺太近中牆，你要拉到好厚。 今日有上半身分開， 一張兩米嘅牀，其實你都擺到好厚噶啦，所以咧係兩個人分開兩邊，然後中間擺住個 projector 喺度睇戲。 最多俾你拖到手仔咯，冇啦， 系啦，最多挨下电下咁样啦。 你想揽住睇？ 冇揽住睇戏，所以如果你谂住买个 projector 喺屋企睇戏嘅话咧，唔系唔得嘅，都 OK 嘅，但系唔好太多嘅幻想住先。你要假设好多嘅状态出现咗啊，或者是咁。当然有个 projector 系方便嘅，即系例如我有啲 friend 佢系可能自己 office 嗰度有个 projector， 咁可能啲 friend 上嚟打机睇戏嘅时候，就直情系射落你知工厦嗰啲地方， 成埲墙就成埲墙， 咁就好好多。咁但系屋企用得着？因为我睇好多嗰啲 review 片，你知我做好多嘅资料搜集，睇好多 review 片，我计漏咗一样嘢啊。佢哋系內地嘅 review 片，同埋台灣嘅 review 片啊， 地方大啲， 地方大好多，仲有新加坡、日本嗰啲 review 片，哇！人哋地方大咁多，我計漏咗香港嘅地方。 人哋地方大啊，就算唔相信牆都有地方擺過嚟。 係咯，所以就即係呢啲就即係自己要留意。咁但係都 OK 嘅，即係最尾都完成咗睇咗套戲。咁啊睇咗最近有一個影片平台嗰度睇咗套台灣嘅鬼片啦，咁樣。 大老婆睇呢啲， 係啦，我有問嘅， 真係好咩？ 我有問嘅，即係你真係確定你而家即 係 而家嘅狀態咧適合睇鬼片喎？OK 啊，咁樣咁啊睇啦，咁啊故事内容唔特别嘅详细解释，自己去可以去嗰啲影片平台嗰度 揾啦， 即系揾啦。咁当然佢有好多人又话哦呢套真系好恐怖啊，有好多唔同嘅评价都讲到非常之厉害。咁我其实都期待咗好耐，咁啊睇啦。 结果 我咧就可能比较大胆，同埋晏昼时分睇，所以咧我就味道好怕嘅，同埋我睇到一半估到佢嘅套路。咁啊咩套路唔劇透啦，咁啊但我估到個套路，所以我就冇特別即係叫做 覺得恐怖啊， 覺得恐怖啦。咁但係佢當然有一兩下嘅畫面都係有啲驚人嘅，例如其中有個畫面就係有一班全身寫住符咒嘅男人就上吊咁樣啦，即係喺個劇情入面啊，係啦，全身寫曬符咒，淨係著住白色內褲嘅男人吊。上吊自殺係因為一啲你當邪靈作祟咁嘅原因啦，咁有個畫面，咁但係嗰班人係無啦啦個頭擰住面望住你咁樣嘅，即係個咁嘅畫面。 即畫面有少衝擊咁啦。 咁啊，我解唔驚啦，係咪先？即係我唔係好怕呢啲嘢嘅人嚟嘅，係啦。咁啊，但係即係阿太太佢睇完之後咧，佢都聲稱自己唔係好驚。咁啊，咩事咧？發生咩事？即係 projector 事件就即係咁啊，睇完戲咁啊，我執嘢咯。 係啦， 當然執嘢，其實你大家都要預翻要執嘢㗎。O K， 執翻幾多嘢走啊？ 要執嘢，因為你要掹翻條 HDMI 線啦，你要插住部電腦播啦，跟住之後又要清啦，同埋你唔可以即刻擺入個盒入邊，因為你要俾佢散熱啦。 要插電腦落 要插電腦睇㗎，係啊。 即係佢冇內置 app 或者冇嗰啲。 有啲有嘅，但我嗰個相對地平咧，所以佢個內置 app。佢撈咗五分鐘嘅 Netflix 就話唔夠位，所以就建議我插。 呢張牀要好大，搬曬就我都計漏咗，原來你仲有部電腦喺度。 好啦，都唔係重點，而家個重點係講鬼片。好啦，咁啊睇完嗰套鬼片，執完嘢咁啊瞓覺啦。OK， 瞓到點零兩點，哇，涼浸浸喎，咩事咧？望一望。冷气机开太大，所以我就起身，即系校翻高啲嘅温度，因为我望一望，哇，廿度咁啊，真系冻得滞。你知小弟唔系好着衫瞓觉噶啦，系咪先？咁啊，校翻高啲，好啦， 悬疑感咁快完， 系啦， 音乐都换唔切，你就已经其中 咗。当我谂住啊，咁啊，揿掣嘅时候，嘟嘟嘟，咁啊，变翻廿三度咁样啦。跟住之后，阿太太就醒咗望住我，佢话：哇，你做咩吓我啊？企喺度。因为小弟当时嘅装束啊， 就同头先 啱啱形容嗰班上吊嘅男人一样，系冇着衫嘅。咁我就企喺度揿冷气机， 仲要拧转头望翻住佢， 拧转头望住佢，因为我揿紧个冷气机啊嘛。咁啊。 嘟嘟嘟咁嘟嘟嘟望望，哇！做咩企咗个男人喺度？咁佢就吓亲啦。咁但系呢个唔系第一下，因为喺早喺即系睇完戏要冲凉嗰阵时，已经发生咗呢件类似嘅事件啦。 系 就系咁啊！我冲完凉之后，轮到佢出嚟冲凉啦。 系 好啦，咁啊，咁你冲凉嘅时候，我咪喺厅嗰度。即係你知男人嘅啦，咪企喺度，尤其是我長頭髮啦，咁咪企喺度抹身啊，喺度捽下個頭啊， 都係冇著衫嘅。 係啦，有著衫嘅，係啦，因為阿嫲都喺度啊嘛，係啦，阿嫲瞓覺驚阿嫲出嚟啫， 又嚇親啊， 係啦，總之咁我喺度捽緊個頭啊，即係抹緊啊，咁啊睇住電視咁樣啦。佢沖完涼行出嚟，哇！你做咩企喺度嚇我？我企喺個廳度捽頭嘅，咁都嚇你？我話你驚就唔好睇，所以我喺度奉勸所有人。即系尤其是如果你而家嘅身体状况系唔许可嘅话，千祈唔好睇鬼片。即系睇鬼片有几款噶，有啲咧系你睇紧嘅时候你会惊，咁好合理啊，系咪先？有啲咧系睇完之后咧，你疑神疑鬼好一段时间啊。 呢个系惊， 系啦，因 为 呢套嘅电影都有好多网民留言话佢睇完之后疑神疑鬼咗好一段时间嘅。 嗯， 所以啲人就话佢劲就劲喺呢个地方啦，咁样。咁但系我就觉得我嗰啲唔系疑神疑鬼、啊。我起身熄冷气啫， 我抹头啫，大哥。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即系睇鬼片少咗。 你头先讲话有一种就系、是要即系有一种惊，就系因为佢完咗之后会疑神疑鬼。你都冇呢啲，你系咪冇试过？ 我有嘅，其实都会有嘅，但系冇咁厉害咯。即系我试过嗰阵时做师兄祠堂嘅嗰个年代，我记得有一日系讲咗一件奇案嘅。咁啊，系话有个阿妹系俾自己哥哥分开咗啦，系啦，系啦，咁啊，然后我自己听翻嗰集嘅重温，因为嗰啲气氛啊、音乐啊做得几好，咁我搭 lift 翻屋企嘅时候系望睄咗后楼梯一下嘅，系啦，系有少少惊嘅，所以我觉得我系会有呢种疑神疑鬼，但系未去到，因为我意思系。我唔即系喺自己屋企咧，我就冇呢一种嘅疑神疑鬼嘅，系啦，因为嗰个自己屋企啊嘛，再加上可能小弟屋企系有有神台，即系有观音有关公，我觉得哇， 好旺盛啊呢度 ，CP 值爆灯啊，什么也不怕。系咪先？呢个场 你噶嘛？ 咁但系如果你话后楼梯啊、裂口啊。咁系会有啲疑神疑鬼嘅，但系通常都我谂系你嗰日睇完之后，夜晚一晚就尽噶啦。 哦，咁你都算好啦， 好快嘅啫。 因为我系长嘅，我系，但我系连自己屋企都会嘅。我最惊系咩咧？夜妈妈去厕所咧，呢个真系好无谓嘅。即系譬如你譬如刷牙咁样啦，咁你刷完牙你咪攞完口，你咪正常，你咪昂高头望住翻块镜嘅。我成日有个幻想就系你昂高头望住嗰块镜嗰个唔系自己咯。但系自己屋企嘅啫， 但系你系睇过类似嘅， 系啦，就是、你系仲要唔系睇完嗰套鬼片嘅嗰个星期，系可能忽然之间，我当而家， 哦，即系 而家讲完啦， 提起咗呢个情节， 我今晚翻去，我可能我刷牙嘅时候，我就会唔够胆望嗰块镜咯， 哦， 即系嗰个联想系有时系分分钟系你自己填补咗落去嘅啫嘛，我系自己屋企， 当然睇好多鬼片都会有好多联想嘅，咁但系因为小弟我唔知系咪即系开始叫做呢几年我哋有时会写下啲广播剧啊，例如好似我哋之前嗰啲30秒实验小剧场啦，其实只要你将啲搞笑，将一啲搞笑嘅元素啊摆咗喺个鬼片入边嘅话咧，件事就可以唔恐怖啦。例如有一个好经典嘅系边一套嘅鬼片咧，港产嘅系有一个细路哥咁样啦。就喺后楼梯嗰度问姐姐，你有冇见过我张成绩表啊？咁跟住之后佢就跑，即系系个女主角见到啊。咁个细路哥就跑，咁啊即系问完呢句说话就跑，然后就跳上垃圾桶嗰度咧，就即系做一啲傻事咁样啦。即系嗰个电影嘅情节咁样啦。你幻想佢跳上垃圾桶嗰下跌咗落个垃圾桶入边，咁咪唔恐怖咯？如果你懂得將嗰下你佢喺咁純粹大家都係畫面上或者你自己嘅回憶去嚇自己嘅話，你就將個回憶搞笑化咗佢咧，就冇事啦。 我刷牙哥點樣搞笑化咧？ 你變咗你阿妹咯！你以後幻想就係原來企喺後面嗰個，哇！我阿妹嚟噶， 妹 真係好似樣啦，係咪即刻搞笑咗？ 相恋便不相爱，要看得开。 有些痛难负载，有些爱需更改。终于追赶不到世界纷扰，终于彼此不再需要。我想我明白了，有些痛好不了。Baby, you're safer now. I'm gonna say it out. 决定离开，不想再灌溉，将挂念弃置到人海之外。Looks like you're deep asleep. Baby, that's all I need. 眼泪流过。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其中两个被告郑子豪以及廖子文与另外两个男人涉及2019年一宗藏有汽油弹案，四个人早前承认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27至38个月。郑子豪和廖子文昨日因为十二港人案判囚10个月，法官尤德康决定部分刑期分期执行，两个被告两案的总刑期同为31个月。本案被告依次为34岁时装设计师郑俊、20岁港铁技术员建习生郑子豪、28岁厨师李威龙和19岁学生廖子文。立法會主席梁君彦說，議員在前廳交流會的表現踴躍，較行政長官李家超和他的預期好，認為是好的開始，希望成為行政立法關係新常態，同時啟發議員的互動，再將意見共冶一爐，為市民度橋。對於今屆立法會至今審議了10項法例，其中8項無需記名表決，梁君彦在一個電視台節目認為和一般外國議會做法差不多，很多時候都是口頭表決。被問到有人質疑立法會好像是橡皮圖章，梁君彦強調立法審議程序並非越長越好，以往很多議員的發言只是想拉布，現時的議會才是恢復正常。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回應愛國教育是否要訂立考核評核的時候說，愛國教育是一個感情和志向，認為想國家好，認為想國家好這種感情不是用評估的方式，希望學生有這種的意識。蔡若蓮出席一個論壇之後，被問到未來在大學會不會有愛國教育的強制安排時候，回應過在大學的教育中會看到有歷史教育，各大學也都有它的核心價值和相關的理念，並不需要在這個時候額外增加。另外對於在內地設中學文憑試考場，蔡若蓮表示是為香港人子弟於內地修讀香港中學文憑試課程的考生，並非內地考生報考中學文憑試，並不存在有關問題。南韓外長朴振下星期一起訪問日本3日，與日本外相林方正會談，討論雙邊關係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等，是南韓外長時隔超過4年半再次訪問日本，亦都是朴振上任之後首次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並舉行韓日外長會。朴振訪日期間將會吊唁遇食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都有可能拜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曾经做过儿童节目主持，又打碟，而家仲出新歌《Riding to the Sky》添。睇嚟佢都系一个几百变嘅人啊！今日就同 Simon Girl 嚟一个奇幻嘅体验啦！ 今日我哋 BNA 又有文希姐姐啊 ，Simon Girl， 有冇睇过佢做儿童节目啊？嗰时 冇，我睇过 Simon Chan 啫。知边个 Simon Chan？ 大家，我哋二台嘅副台长 Simon Chan， 佢都好似小朋友噶。 唔系文希首新歌系 《Running to the Sky》啦，即系佢都讲嗰啲爱情当中嗰啲现实同埋即系虚幻之间咁。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呢个 BNA 嘅剧情咧遇上呢一个嘅女仔咧就喺元宇宙啦。我哋大胆少少嘅一个设定啦。对嚟个新朋友啊， 系 新朋友 睇紧佢个样 系嘛，上次解读紧佢个样 系 嘛，你知新朋友上次艾尼咁样都好似好难捉摸咁样， 有啲难捉摸嘅、 啊，今日试下咯，总之一个 tips 啫，天马行空少少，唔系跟常理咁啊得噶啦，试下嚟啦，我哋开始今日同 Simon Girl 嘅呢一个虚拟约会啦。 最近好流行元宇宙，为咗唔好咁脱节，你都唔执书学人玩埋一份啊！你见到其中一样最得意嘅就系元宇宙嘅虚拟游戏世界，你又唔识嗰啲咩区块链啊、play to earn 嗰啲啦，你净系知佢好似以前玩嘅 Sim City， 又或者嗰啲 online RPG 游戏，不过就叫做新啲，个世界大啲咁咯。而最紧要嘅就系现实世界唔靓仔。在游戏入面都可以整到自己靓仔啲嘛。正式进入游戏世界，完成咗简单嘅教学之后，就去咗一个类似新手村嘅地方啦。呢、這个时候有个女仔行过，望落仲几靓添。你见到佢个用户名叫做 Simon Girl， 咁得意嘅。既然嚟到呢度都唔知做咩好，你就决定跟住 Simon Girl 啦。嚟到一个传送点。在元宇宙入面有几个世界可以探索嘅。你估 Simon Girl 会去咗边度玩呢 ?A, 原始森林。可能佢想睇嗰条哇嘅暴龙呢。B, 糖果世界。嗰啲叮叮淡淡啊冰冰嘢呢似系女仔会鍾意嘅。C, 大都会城市。可能佢都鍾意嗰啲未来科幻嘢呢。 第一条嘅问题啦，已经系好科幻啦，我会话，即系喺个游戏世界元宇宙里边，亦都有好多分支啦、嗯。你会觉得即系 Simon Girl 佢会中意边一个嘅世界观啊？入去嗰度探索。 你话个 tips 系跳脱啲嘅， 你尝试谂下 A 咧就系一个原始森林啦 ，B 就系糖果世界啦 ，C 就系大都会城市啦咁。因为声称自己嘅思维好跳脱啦，我就愿闻其详，睇下能唔能够帮到你啦。系啦。 哦、 一个儿童节目出身的女仔又唱下歌，系啦，出一啲情歌。 我 follow 咗个大都会先啦， 嗯， 即系大都会，即系如果你坐滴滴嚟车翻嚟香港嘅时候，都会讲、嗯、香港一个现代化嘅大都会，定唔知城市。其实你想听嘅话，日日都喺香港啦，系咪先？ 即系大都会城市，即系香港会联想到啦，咁样 系咯。除非你话系未来二世纪咁样， 系 咁，我觉得都有啲可能，即系哆啦 A 梦咁样，但系唔系啊。即系如果系嘅话就，即系一系森林，一系就糖果世界。森林都香港都有郊野公园嘅， 尝试将嗰啲嘢。咁如果咁糖果世界， 糖果世界好似最。唔系糖果世界系最是啦，即系啲嘢最色彩缤纷啊，即系仲喺度跳嚟跳去啊嗰种， 系 即系你我意思跳嚟跳去系你跳上去 冻 L 嗰下系嗰啲啫喱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好似你睇嗰啲 Pixar 嗰啲动画啊。 跟住嗰啲屋顶又唔知掹嚟可以食啊，跟住就跳上云层啊嗰啲咁 糖果屋咁样 系。 如果你话最跳嘅话，就我会觉得系 B 系最跳咯。 系，你需唔需要 tips 啊？ 好， 按你嘅选择，佢都好似唔系好跳。 咁C 咯， 佢都唔係好跳啫。 哦，咁 A 啦 A 啦 A 啊，投石問路今日， 你呢啲叫咩咩投石問路啫？你呢個直接攞啲 C 啊嘛？ 呢啲叫投石問路， 啲投石問答案啊？ 唔係，我呢係四隻字，投靠問路。 揀 A 原始森林啊！ 我本身都揀 A 嘅，其实 大家都知啦，大家都听到啊，有耳仔系咪？一开始都听得出佢想揀 A 嘅，系咪先？我揀 A 原始森林啊，听下三分 Q 揀咩？ 我揀 A 原始森林。揀原始森林咧，系因为我个人好惊俾蚊咬嘅，咁所以如果入完宇宙世界嘅时候，咁我就可以。系咯，即系好舒服又有冷气地喺呢个原始森林嗰度， 有冷气 地。咁糖果我就系睇到啲好靓嘅糖咯，但系冇得食啦。咁跟住城市，其实我觉得个 visual 好靓嘅，即系我都好中意 cyberpunk， 即系咯。咁所以应该系好 urban 嘅，即系大都会城市，但系睇相就 OK 啦。我谂都系会有便利商店啊，系咯。不同的铺头啊，咁其实我好中意大自然，即系嗰种隐世嘅感觉嘅，系啊，咁不过都系好惊蛇虫鼠蚁，所以就冇办法实现呢件事。但系我觉得原始森林系咯，我可能可以去睇下啲唔同嘅走兽啊，但我安全啊嘛，系啊，咁呢个应该系咯，平时真系点都做唔到嘅嘢。我想见到猎豹，我想同佢一起打一下卡。唔知道我觉得佢系行得最型仔啦，系啊，同埋佢我好想知道一只咁唔知会唔会蛊惑嘅动物啦，佢平时嘅生活系点嘅咧？佢会唔会有啲蠢嘢发生嘅咧？即系系咯，其实我唔知道动物会唔会跌倒嘅咧，即系无啦啦棘亲咁样咧，都几好笑。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跟住 Simon Girl 进入咗原始森林嘅世界，好有大自然气息啊！啲树高到上天，索一索系青草味啊！仲有听到周围啲鬼鬼鼠鼠嘅动物喺嗰啲草丛嗰度走嚟走去。呢、這个时候有个 NPC 行埋嚟啦，叫你自定一个化身喺呢个世界嗰度玩。唔通系阿凡达？唔好啦，成身蓝色，好似中咗毒咁啊！你望住嗰个选单，其实都有几多嘢可以拣噶，仲有好多分类添，例如系动物啦、死物啦、大自然元素啦，五花八门。究竟拣啲咩好呢？横掂谂住嚟呢度都系揾 Simon Girl， 不如拣翻一个衬佢嘅化身啦。你嘅直觉觉得 Simon Girl 会揀以下边一样嘢做化身呢 ？A 猫，做只猫咪啊最得意啦。B 复活到石像，啲石像应该系咁讲嘢嘅。C 一团烟，机动性系最高，唔使送你一对翼都识飞啊！ 好啦，你个原始森林嗰度，你又估 Simon Girl 会揀边样嘢做佢嘅化身呢？ 如果真系跳嘅话咧，就应该会抽走猫嘅。即系如果佢个人跳脱嘅话，但系我又觉得好系猫啊，因为佢啱啱有提过佢想睇猎豹啊，即系嗰种猫科类嘅动物。即系如果你系，其实我发现咧，如果你系中意嗰啲猫啊嘅人嘅话咧，其实你系中意睇嗰种猫科类动物嘅行路嘅。但未必衬自己嘅，即系因为你而家揀緊个化身，你会衬埋自己。而家系揀佢会用咩嘛？ 你觉得头先佢第一条嘅答案，其实有冇你想象中佢讲自己咁天马行空？ 又唔可以话冇嘅，系啦，唔可以话冇嘅，但要捉紧佢跳去边度嘅天马行空咯。 嗯嗯， 系啦。嗱，因为你咁样形容啦，我先抽咗猫先啦。即系如果佢真系跳啊，我先跟佢呢个套路去。咁佢你一个好跳嘅人咧，你正路。是会揀烟嘅，因为烟都系捉我唔到嘛，系咪先？但问题系啊，正正因为你咁跳啊，所以咪跳咗去石像嗰度咯。 我以为你话佢跳翻去只猫度， 即系究竟佢系真系跳啊， 即係佢呢下跳係跟上你哋跳定唔跟上你哋跳？ 即係跳嗰下都有分再跳唔跳啦，因為即係佢以為你以為我跳呢下，我跳嗰下咁。 係啦， 所以即係 B 同 C 揀㗎，你都係 B 同 C 揀， 你唔會覺得佢跳完之後翻返貓㗎啦。 我覺得 B 同 C 揀嘅，嗱認真啊，今次唔投靠問路啊， 唔幫你啊。 B 同 C， 咁我會揀煙咯。 係。 因为佢可以睇到好多嘢，佢阿妈好想睇好多嘢，即系烟系似睇到最多嘢嘅化身嚟嘅，即系因为你升喺天上面睇好多嘢咯，系啊，复活到石像就 打 日落日出的上演， 睇住太阳出嚟了， 系啦， 呜， 我拣 C 啊 ，C 一团烟 ，Simon 今日咪拣呢个，睇下佢个跳系点跳法啦。 我觉得我会系。A 猫，因为我成日好羡慕啲猫嘅，佢 一轮翻翻嚟， 好性格啦，但系又唔需要争取咧，就好多人中意做佢嘅奴隶。一团烟系咩答案嚟噶？即系刹那，即系我就系吹出嚟一下，一秒有冇就散晒。点解要揀复活到石像啊？系咁俾阳光晒住，然后好嘢石像又唔可以倾偈嘅。如果用一种动物嚟形容自己咧，我就会用马，系啦，因为我真系一只撞死马嚟嘅，系啊，撞到头崩额裂咁样继续撞，呢个系我阿妈对我嘅形容。我是很需要呢戴眼罩呢，即是不要看那么多周围的东西，就只是向前冲。是啊，还有要吊一个萝卜，那我就很有方向地前行。我觉得我个人都是挺冲突的，是啊，可以很静一粒声都不讲，但是兴奋起上来呢又是很 hyper 的。是啊，即是如果我在一个 event 那里，我见到真的一个很熟很熟的姊妹朋友啦，或者是兄弟咁样，我是会突然之间零跟着跳一把劲大声咁样就啊是你啊是你啊咁样啦。Which is 我身边的人是会吓亲的。如果我设计我在元宇宙的这个猫的身份，我想我会揀我是一只青色的猫。我有见过粉红色的柠檬，即是一些 graphic 啦。咁我觉得是的，一些强烈的颜色 ,which is 不是本身那件事正常的状态呢，我觉得是很即是很 charm 的。是的，咁我都很想成为一只这么 charm 的猫，惨死人哋。好刺眼啊，一想起就。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创建完个化身，你就主动接近 Simon Girl 同佢倾偈啦。估唔到佢都几友善，最紧要佢真系女仔嚟噶。于是你哋就边倾边喺呢一个原始森林嗰度玩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和 Simon Girl 都挺啱倾啊，大家的脑呢都好像有点不太正常，同埋都是佛系玩家，即是不是想那些什么排名啊，亦都不是想赚钱这样，纯粹 enjoy 个游戏，所以你们很快就 friend 了。隔了几日，你们又约了在元宇宙入面见了，今次正式以朋友身份一起玩、啊、你觉得 Simon Girl 会对哪样东西最有兴趣呢？ A化身成细菌进入人体的世界，可以做细菌大王。B 穿越时空见不同的历史人物，例如可以问下孔子他究竟是不是韩国人呢。 C 意识进入监控系统，看看其他人在元宇宙那里做什么，即是做一个闭路电视啦。 去完呢个原始森林啦，跟住又再次同三蚊鸡，即系大家熟络咗识咗啦，再去揀另一个世界探索。头先三个会揀边个咧？重复一次啊，长少少，因为 A 咧就系化身成一个细菌进入一个人体嘅世界 ，B 就系穿越时空可以见翻唔同嘅历史人物，同埋 C 个意识进入咗个监控系统之后，就可以睇下咧其他元宇宙嘅人做紧啲乜嘢啦。 冇头水嘅、啊、你去到 冇头水，冇头水。 我见你入定咗咁样喺度。 嗱，佢啱啱话佢系会中意俾人见到嘅人，同埋佢一只马嚟噶嘛。 系啊， 即系四周围乱跑嘅马嚟噶嘛，应该对所有嘢系好奇，所以先至要戴眼罩嘅人嚟嘅。即系佢一个四周围飞，对四周围非常好奇嘅人嚟嘅。而三个入边咧，三个都可以满足好奇嘅。其实你问我。 我以为你已经有答案添， 系咪先？三个都系满足好奇噶， 都系。 即系我历史人物翻去秦朝嘅时候，原来我真系见到古天乐嘅，咁我真系好满足到我好奇心、啊，系咪先？好啦，咁跟住之后 A 咁啊，咁好好奇啊，人体奥妙系咪先？而 C 啊， 但系 因为三个好奇系三款嘅好奇嚟，我觉得 A 系对自己嘅好奇咯。即系你想了解自己嘅身体 ，B 系对一种学识同埋知识嘅好奇咯，而 C 系对于他人嘅秘密嘅好奇咯。即系当然三款嘅好奇系有些少分别嘅。 咁所以你就谂紧佢边种好奇对于佢嚟讲系最吸引啦？ 佢啊，即系如果一个咁跳脱，声称跳脱嘅人啦，系啦，声称跳脱嘅人。咁啊，中意要青色嘅貓俾人睇到，然後一個會撞崩自己只馬，跳啦跳啦跳啦跳啦 ！B 我揀，即係最唔似係佢會揀嘅嘢嚟嘅。 而家你又玩逆向思維啦， 係啦， 你會揀？ 我覺得 B 啊，最唔似係佢會揀嘅嘢。如果係小弟，我一定係揀 C 嘅， 係 即係我係嗰啲偷窺狂嚟嘅。我想知道每個人嘅心理係諗啲咩，即係呢個係我嘅好奇啦。或者即孔子啊，秦始皇啊， 呢啲最有兴趣嘅。 系啦，佢唔似对 B 有兴趣。 B 系历史， 历史系佢系。 你觉得呢个 最佢唔似对 B 有兴趣。 O、okay、K， 所以我就会拣 B 有兴趣啦。 哦、oh, ，O、okay、K， 好啦，我哋嚟听。 即如果佢真系咁跳脱嘅话，因为佢啱啱都冇露足嘅，系咪咧？都唔系嘅，即系猎豹去猫。 都有少少嘅，如果你要讲嘅话， 少少嘅，但佢唔系咯，我觉得佢对 B 感觉上佢最冇兴趣咯。 嚟啊， 系啊， 拣 B， 我会拣 C， 意识进入监控系统，睇下其他人喺元宇宙度做紧乜。我首先想睇下佢哋拣咩角色做先，即系因为每个人平时佢即系可能佢内心系好你估唔到噶嘛，系啦，可能佢好斯文，但其实佢系好中意 heavy metal 嘅。跟住我估佢喺元宇宙嘅嗰啲嘅系啦，可能会着到喷啊，画晒面啊，咁样系啊，好似揭开一个鲜为人知嘅一面咁样。A 我唔拣。进入人体里面是因为我怕血，我想我做了一粒细菌走入去人的身体里面，我望到都是血，我搞不定。历史人物，我中史最高分28分，我搞 你关了这个位置。 我一入了这个时空我就瞓着。所以我想我不会揀 B 了。 他真的不喜欢历史。 我呢有 check 过一个心理测验，我是共感指数是120的，即是人家一般呢共感人就是60分，我就120分，即是我对于去 feel 人家的感觉呢是很强烈的。咁所以有时我可能会 feel 错㗎嘛，会估错咗一啲嘢嘅。咁但係我都好想知道原来嗰人真实嘅諗法系点。係啦，咁我就可以即係识得去关心佢呀，氹佢开心呀咁囉。 哎哟，答错咗囉。下次努力啦。 知道如何是好，天天我祈祷，只好相信爱会令你变好，希望你的 经进入西沙附近海域，解放军当时说本福德号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他们。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下星期天气持续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因为修路工程，而家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嘅中快线仍然系封闭，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北大街行车隧道，亦都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出口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就由于喺干诺道中天桥有修路工程，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嘅中快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北大街行车隧道。咁另外喺龙翔道，因为煤气工程，龙翔道喺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嘅第二线咧，而家都系封闭，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咁就龙翔道喺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嘅第二线，受到煤气工程影响，暂时系封闭，龙尾喺蒲岗村道。佐敦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伊利莎白医院方向咧，近住加士居道嘅第二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渡轮嘅消息方面，再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喺赤柱嘅风浪太大咧，翠华船务稍后下午四点钟由蒲台岛去香港仔嘅航班咧，系将唔会停靠赤柱卜公码头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则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屯门柏丽广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有意外，而家大車多，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智樂花園有意外，一大車多。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影湾园月桃轩九座、油塘油美苑桃美角、油麻地窝打老道八号一座、西营盘德富道西390至392号同达大厦、坚尼地城市美菲路51号联安新楼、马鞍山海柏花园二座、东涌富东村东部楼、东涌日东一村平日楼、沙田博康村博安楼高座、新蒲岗彩虹道84至86号新蒲岗大厦和红磡黄埔花园清华苑四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至96.9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 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六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BM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lack Black Mortal Learn， 简称 BM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李文熙，英文名 Simon Girl，又 Simon 又 Girl， 咁即係点呢？听讲佢因为细个已经觉得自己男仔头，所以就有 Simon 呢个名啦。佢曾经做过儿童节目主持，又打碟，而家仲出新歌 Riding to the Sky 添。睇嚟佢都系一个几百变嘅人啊。今日就同 Simon Girl 嚟一个奇幻嘅体验啦。 继续呢一个奇幻嘅体验，对住呢一个奇幻嘅女子，三条里边头先你啱咗， 其实 叫唔叫啱咗？ 叫唔叫啱咗？都叫一条啦， 系你本身想拣 A 啊嘛嗰头，咁啊，所以继续咧就会同Simon Girl咧入呢个元宇宙嗰度啦，咁啊睇下跟住落嚟嘅剧情又会系点样啦？第四条啊。 在这个元宇宙游戏和 Simon Girl 相处了一排，由初初当他是 friend 到日久生情，你发现自己喜欢了他，所以每次约埋玩都有一种拍拖的感觉。而最正的是在元宇宙这里有很多东西玩的，不像平日拍拖咁嚟嚟去去都是行街看戏吃饭咁。现实世界找不到女朋友，虚拟世界找到都得啦。而为了增加 Simon Girl 对你的好感，你决定今日喺游戏世界见面嘅时候送一样嘢俾佢，你会拣以下三样嘅边一样嘢做礼物呢 ？A 红啤啤， 我系红啤啤，红啤啤。 B 颈链可以随身戴住，等佢成日都谂起你啊嘛。C 花，因为听讲元宇宙嘅花好特别噶，唔会谢噶。 在元宇宙当中要拣一样礼物送给 Simon Girl 了，这个可以好像有得想一点了，每次想一些很奇幻的题目玩回自己的你觉不觉 好了小弟啊即刻上网 search 了 Simon Girl 的、生日日期，然后 search 狮子座女孩子喜欢什么礼物， 好了，每次都知道 了，狮子座、一堆嘅解释啦，好啦 ，A 系中意手链嘅，咁就颈链啦，有机会啦。B 系中意毛公仔嘅， 就 唔系毛公仔啦。第三系中意颈链，我、呢个真系颈链， 呢个 specific 啲。 同埋 D 系中意音乐盒嘅， 我、呢、个冇， 一定要满足佢嗰种王者嘅虚荣心。其实最满足虚荣心是花的，你问我 全世界都看到嘛？但佢里面冇啊，又佢冇写呢样嘢喎。 但系一定要大束的花咯，你不是送一支啊？ 好像你当年送俾小花嗰啲 豆腐花或者西兰花咯，真的要999支玫瑰咁样咯。啊，狮子女，我就睇第二个 page 先。狮子女孩子啊，仲中意收咩礼物呢？第二个网站啊，水晶。奢侈品同埋发光音乐盒， 咁中意音乐盒嘅两个， 即系要啲劲嘅嘢带出去可以威嘅嘢咯。哦、即系如果根据两个网站嘅建议，咁啊颈链好似最合理系嘛？即系颈链，即系嗰啲即系 高級頸鏈啊， 你成批水晶燈咁咪得咯。 係啦，即係當然，除非三個 choice 都加一個形容詞，高級紅啤啤、高級頸鏈同埋高級花啊，咁佢三個就揀唔落手啦。但係嗰三個入邊最高級睇落應該係頸鏈。 頸鏈， 我會揀 B 頸鏈， yeah! 因為 我憑自己啊。 我相信元宇宙的頸鏈是可以很浮誇的， 真的 是啊，還可以戴啦，即是 A 紅啤啤那我就可以攬，那元宇宙我未必可以即是那麼，不過如果即是 feel 下它的觸感，是的，它的電流帶給我的觸感都挺特別的，但我都是喜歡頸鏈多一點，是啊，那麼即盡情在一個元宇宙裡靚咯，因為我私底下實在太不收篇幅了。是啊，即是如果入到元宇宙的话，我就希望是即是劲尽情发挥我觉得靓的东西，即可能是很多很多尖即刺刺的是很 hardcore 的东西樣都可以摆在我身上。我会幻想这条颈链可以好像我的头那么大，是啊，那我就有两个头，花很多时都是捧住，那所以都攰啊！其實我個買嘢 pattern 係好似男仔嘅，係啊，男仔就係中意嗰啲好基本款啊，係咯，好素色啊咁，咁就啱我啦。可以同一個色系就同一個色系，譬如黑黑黑，大地色大地色大地色，即係唔使諗嘅，可以嗰對鞋係一百套衫都可以著到嘅。我成日觉得尤其是黑白灰呢好有质感㗎。即係你摆起所有其他家私嘅黑白灰呢你都会觉得有 feel。即係你唔会有多余嘅颜色让到你觉得係哎呀我仲要諗点衬啊咁样。係比隻眼舒服啲。我梳花呢收礼物系冇收过一份，觉得哇好中意啊！即系你知啊，我唔知道最理想嘅礼物系啲乜嘢，但系我真系唔想再收到杯。系啊，如果我谂送一啲器材俾我咧，我谂我系最开心嘅，因为好多时候音乐嘅器材好贵啊，咁所以咧， 音乐盒 有人赞助咧，就会觉得。点解咁好噶佢？如果个男仔追求我，我都虽然有啲贵下，但系咧，如果佢送个 DJ controller 俾我，或者系三分一部都 OK。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虽然追女仔嚟讲咧，你都应该唔系最叻嗰批噶啦。不过点都好，你成功喺元宇宙世界拍拖啦。你都唔知道系你本身嘅魅力啊，系 Simon Girl 嘅要求低啊，定系 What happens in Metaverse stay in Metaverse？ 嗱 ，Simon Girl 有几认真你又唔知啦。你净系知道，即使系一段虚拟恋情，你都好重视。好听啲就叫认真咯，难听啲嘅。就是沉船啊。你甚至有冲动想在现实世界那里跟 Simon Girl 拍拖添。但你知啦虚拟世界的嘢九成九仿真即是百分百假啦。跳返出嚟现实世界啲嘢又唔同㗎啦。你觉得 Simon Girl 喺现实世界最介意嘅系啲咩呢 ?A, 样貌 ,your face, your fate, 讲完。B, 性格。分手的人通常都说性格不合的嘛你就知道性格有几重要啦。C, 冇计倾两个人最重要梗是可以激情对话啦。 能不能够啊猜度到 Simon Girl 的这个心意呢即是去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即是见面的话你觉得他会最介意你的什么呢 好了 继续你了好了没出这招了 狮子女啊择偶要求 好啦，究竟啊狮子座嘅女孩子择偶要求系咩呢？啱啱三个 choice， 第一个就系外貌啦，第二个就系性格啦 ，B 就系呢个嘅 最后一个就系、 是、C 系冇计倾。好啦，基本工作条件唔止听话，要记得佢讲嘅嘢，面对生活要充满干劲，唔止霸气，而系要大气，个性活泼，讲话幽默。我谂系。因为性格我想应该是最难，因为狮子座呢，我苏花认识啲狮子座嘅人呢，佢对于同嗰个人夹唔夹呢，佢好一下㗎，即係佢觉得你系佢嗰啲人呢，佢就觉得你系佢嗰啲人㗎啦，佢系唔鍾意你呢就唔鍾意你㗎。 我但你冇諗嘅就係佢第一下夾唔夾，反正都係睇嗰一下嘅啫，都冇一個 rationale 啦，可能係感覺，所以嗰個唔係考慮範圍之內啦。 咁有計傾冇計傾囉，我又唔覺獅子座嘅人咁膚淺嘅。係啦。 咁你揀。 揀 C 啊。C 啊嘛。 係囉。 頭先你想揀嗰、那個。冇計傾。 我会最介意系 C 冇计倾，因为我发觉我系一个我讲故我在嘅人嚟嘅，系啊，即系有啲人系我思故我在嘅，成日都可以唔讲嘢，咁但系我都有访问过佢哋咧，内心其实你咁你个脑都会转噶嘛，你谂紧咩咧？哦，其实我谂好多工作啊嗰啲嘢点解决啊咁样，即系有啲男仔系咁噶嘛，但系咧我就吓，但系你唔讲出嚟噶。跟住佢可以唔讲噶，咁我就啊唔得，我会觉得咧，我一唔讲嘢我就呆噶啦，我成日就发呆咯，跟住我会觉得我有冇过到今日咧？我就唔系好计样貌嘅，系啊，因为我成日觉得唐姨有毒，即系如果佢好靓仔，但系个性格系唔系咁好嘅话咧，我都顶唔顺嘅。咁系啦，就 B 点解唔系性格呢，就系、是、我觉得唔同性格嘅人咧困埋一齐有唔同效果嘅，咁所以我会唔排除系任何一个性格我都可以试下相处咯，系啊，但系冇计倾咧，我就即系进入唔到佢个世界咧，咁我就觉得争啲啦，即系会去 clubbing 度听歌嘅人咧，佢唔系去识女仔啊，识人，佢净系耷低头去。听歌嗰啲咧，就同我志同道合啦，系啊，咁仲有就是、一啲佢会好想去挑战自己嘅人啦，系啊，我觉得好 charm 嘅，唔系好安舒喺自己平时嘅日常嘅人咧，我觉得就算佢挑战唔成功咧，佢都好 charm 咯。我好需要一个即系同我都系咁简单嘅人咧，咁我会觉得好有安全感咯。如果我真系中意嗰个男仔嘅话咧，咁我都会打量下佢嘅即系最近嘅情况啦。咁我都会主动去表白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嚟紧有一个好重要嘅日子，明明应该值得开心嘅，但你就有一种死期到嘅感觉。事完你终于鼓起勇气约 Simon Girl 出嚟真人见面啊！佢仲好爽快咁样应承咗你添，话晒都系第一次现实世界嘅约会啊！点算呢？呢度冇原始森林，又冇得穿越时空，呢度喺香港咋？但冇办法啦，人都系要面对现实噶啦。究竟第一次真人见面嘅约会，你会约 Simon Girl 去做啲咩呢 ？A 睇戏，系咯，都系行街食饭睇戏嗰啲啦。B 行市集，嗱，去嗰度行下，又可以真系喺现实世界嗰度送条颈链俾佢啦。C 野餐，叫做有翻啲原始森林嘅感觉，亲亲大自然啊！ 最后呢一条啦， 我抛咗 C 先， 即系野餐 系啦，因为佢有提过，其实佢喺拣喺元宇宙去森林 係因為佢現實世界入面好怕啲蛇蟲鼠蟻嘅，咁即係爭市集同埋睇戲。佢話要傾偈啊嘛，但係呢、這個好尷尬，佢要傾偈，但佢又怕冇偈傾喎，冇偈傾就最啱睇戲啦。行市集就點都揾到嘢傾嘅。 所以你真系循住一定系谂倾偈嗰样嘢噶啦， 系啦，即系一系 A 一系 B 睇戏，我睇下狮子座最佳约会方式先。呢个世界啊，大数据真系好紧要啊！佢经济优雅，上档次嘅餐厅用餐， 秉持住狮子座嗰种要威啊！ 咁睇戏威唔到俾边个睇啊？即系你起码同佢去市集，你可以买下嘢俾佢咯。 嗯， 即系狮子座其中一样嘢要你要大方啊。 系， 你对佢要大方。 我啲行之后我就可以买啲嘢。 系啦系啦 ，show 俾你睇啦。 咁都系买戏飞，可以买戏飞俾你睇。 不过人睇唔到。 咁都系一张戏飞啫。咁我会拣市集啦。咁 B 行市集 ，A 睇戏，因为我觉得睇戏系好睇到嗰個人嘅 taste 啦，同埋佢完咗會唔會同你傾下偈？呢個係我好 enjoy 嘅一 part 嚟嘅，即係無論係朋友好，或者係男朋友都好啦。如果佢可以同我去傾下，即係每一套戲佢都會有啟迪嘅嘢噶嘛，總會要人去思考佢先存在一套電影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嗰個人都係對呢啲藝術品係有感覺。亦都有嘢系回应嘅话咧，咁我觉得系，我拣啱人咯。B 唔拣系因为香港都唔算好多市集啦。其实我好中意嘅，即系又 中意又唔去 自己自家啦，即系好有自己理念嘅一啲手作啊咁。咁但系唔知啦，多数会同啲姊妹一齐行多啲咯。 你咪姊妹 男仔好奇怪噶，佢唔会行街噶，系咯，即系好多时佢哋都系喺屋企谂到要买乜，跟住就。搭车点对点买完系啊，基本上都个 sales 都唔使点讲嘢咁滞啊，咁所以我觉得男仔行市集就好似冇乜 feel 咁咯。唔拣 C 野餐就系、是、我都睇天气咯。如果系咯，即系都晒啊咁样，我惊我会好表现得唔好。我系其实好中意啲 happy ending 啊，尤其是啲偶像剧啦、啊。我细个睇好多台湾偶像剧嘅，即系所以佢哋嗰边比较 pure 啲嘅爱情故事咧，我就好中意嘅，都会幻想咧有一个男仔系好完全明白我自己嘅。系，因为咧总系啊，我跣亲嘅时候，哇 slow motion 就佢会托住你条腰，跟住之后就眼神对望，四目交头，跟住就哇定情啦咁。系啊，跟住咧又唔知点解你喺你个工作环境咧，哎呀跌快佬，佢又帮你执，跟住哎呀我有啲咩即系失咗手，佢又帮你补位，有种咁嘅系啦 FF 幻想嘅。 哎哟，答错咗咯， 下次努力啦。 估唔到你嘅成绩啊，六条都有三 条，都有三条啊， 哇，多谢好啊， 都唔算太差， 三条啦，唔知佢会唔会俾你过关啊？ 佢似系嗰啲松手人嚟嘅，我觉得， 睇下 Simon Girl 嘅 standard 点啦。 觉得个男仔要答啱一半啦，即系三条。 耶、yeah. ！ 系啊，因为我太独特啦，我专系转去咧嗰啲即系比较特别啲嘅答案嘅，系啊，即系一般人会拣嗰啲，我就专走另外一边，系啊，所以佢慢慢了解我啦 ，OK。 唉，轻松， 咁都俾你合格到。因为 Simon Girl 让你啫，听下佢有啲咩想同你讲呢？ 喂，多谢你啊！我觉得今日好开心啊，可以识咗你，我哋 keep in touch 啊！ 中高筑的边界，进我世界并道入行拜，以往冷语被你热爱瓦解，一刹邂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澳门政府决定将相对静止措施延长五日，下星期一至五继续暂停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运作，维持社会必要运作和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者是场所，包括街市和超市等就不受影响。所有人要继续留在住所，如果因为执行必要工作、购买生活物资或者其他緊急原因必須外出，成年人必須佩戴 KN95 或以上標準的口罩。當局說，在相對靜止管控措施下，每日新增新冠個案大幅回落，在今輪疫情最終實現社會面清零之前必須堅持的措施。澳門昨日新增31宗陽性個案，13宗是在社區發現，今輪疫情累計1706宗。十二港人案其中两个被告郑子豪和廖子文和另外两个男人涉及2019年一宗藏有汽油弹的案件，四个人早前承认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27至38个月。郑子豪和廖子文昨日因为十二港人案判囚，部分刑期分期执行，分别判监31个月。法官表示，單位裡面有21支汽油彈半製成品，裡面有大頭針可以傷人，情節嚴重。28歲被告李威龍的罪責最重，是案中主要角色，以4年監禁為量刑起點，刑罪扣減至38個月。34歲被告鄭俊管有單位時卡，角色不輕，以39個月為量刑起點，刑罪扣減至29個月。另外两人犯案嗰阵系学生，年仅17岁，单纯喺现场出现，犯案嘅角色消极，刑责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安心出行实名制并非优先考虑，当局日后发出嘅红码同黄码系分别用以识别确诊者以及由境外来港人士，其他绝大部分香港市民不受影响。因此現階段無需改變安心出行程式。對於四名港大專家學者撰文提倡要在冬季之前達到最佳保護的混合免疫，有需要讓社區有低度傳播，令人群透過自然感染加強免疫力，盧寵茂說有關理論政府在防疫政策當中會考慮，但同時亦都要考慮重點人群疫苗接種率同埋醫療系統負擔等因素。美軍導彈驅逐艦本福德號在南沙群島附近航行，是一星期之內第二次駛入南海。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發表聲明，指本福德號星期六去到南沙群島周邊水域展開航行自由行動，透過挑戰中國等國家和地區對無害通行設置的限制，維護國際法承認的海洋權利、自由和合法使用。聲明強調，美國堅持以維護所有國家的航行自由為原則，國際社會任何成員都不應該在被脅迫之下放棄有關的權利和自由。本福德號日前也曾經進入西沙附近海域，解放軍當時說本福德號非法闖入中國西沙領海，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跟蹤監視並予以警告驅離。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下星期天氣持續酷熱，明日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場，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呈祥道去貨櫃碼頭南路方向近住五號迴旋處因為有意外，而家大比較車多，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就是呈祥道去貨櫃碼頭南路方向近五號迴旋處有意外，一帶車多。跟進返啲封路啦，喺龍翔道因為煤氣工程，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牛池灣村嘅第二線仍然係封閉，而家龍尾就喺虎山道橋底。咁就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牛池灣村有煤氣工程，第二線封閉，龍尾虎山道橋底。而喺港島干諾道中天橋因為有修路工程，干諾道中天橋去西環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嘅中快線仍然係封閉，龍尾去到大會堂段。就喺干諾道中天橋去西環方向近順德中心嘅中快線因為修路工程仍然係封閉，龍尾喺大會堂。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新鴻基中心，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比較車多，車龍排到稅務大樓。告士打道西行過海嘅車龍排到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嘅龍尾就喺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喺學園街。另外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排到欣怡花園。九龍去將軍澳龍尾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龍排到果欄。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車龍就排到窩打路道。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喺安定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喺轉彎、轉線或者超車之前，記得打方向指示燈，切勿胡亂切線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是什么？风骚快活人是一架过山车，有阵时会笑得很开心，有阵时会喊得很伤心。仲有风骚快活人是一只风筝，因为一路听一路飞去好嗨好嗨的地方啊。想知道风骚快活是乜嘢，梗係要听先知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经在6月1号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今年11月30号。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 后援会啊，今天是胜利会啊， 是啊，星座追女仔大法可以说是啊，万事啊都几靓，我又不会说万事万靓的， 刚才有几条帮到手啦， 是啊，有几条帮到手的，即是如果星座不得，下次试试生肖啦。想追属虎的女孩子咁样， 或者攞佢个时辰八字，我攞你个命盘睇住，睇下咁样玩法会唔会好啲咧？啊，咁啊，今日有机会听到张丽声啦，好似都有段时间冇听到， 系、算你有交代啦。 就是、 大家好，呢度系 FM 94.8至96.9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好，我系阿一， 我系波成， 系我俾到大家听。 Simon Girl 嘅奖励声带，大家请记得我，OK？ 你要记住， 成功争取， 边个俾佢投石问路成功系我，波成。啊，听下今日咩推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男士游水嘅泳裤选择究竟应该系点样？屋企应该具备一啲咩嘅泳裤或者可以去沙滩啊泳池着嘅呢？其实呢啲唔同嘅场合啊情况之下，你所着嘅泳裤可能都唔一样嘅。因为最近咧电视就播一套游水嘅电视剧啦，咁啊勾翻起一啲以前都有操过水啦，同埋参加一下啲校内游水比赛啊嘅一啲片段嘅。一般嚟讲，泳裤有三角裤啦、平脚裤啦，或者外面仲有一条防水，你当沙滩裤或者系一条普通嘅防水嘅及膝短裤啦。呢啲我都着过嘅，咁唯独是嗰啲咩鲨鱼战衣嗰啲一件头嗰啲就冇机会着啦，或者长嘅泳裤都冇试过。咁啊，因为喺个唔同嘅时期啊，受住唔同嘅人影响咧，所着嘅裤都系唔同。同埋，当你个人越大，对自己嘅身形开始有啲自知之明嘅时候，有阵时咧，即系献丑不如藏拙。特别如果夏天流流，你有机会去船河又好啊，同啲女仔朋友去沙滩啊，即系泳池又好少会同女仔去噶啦。相信嗰阵时应该准备定一个点样样嘅着法咧，我觉得都系要谂一谂，度一度准备定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推介你点样去选择你自己啱自己嘅一条泳裤咧。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真系估唔到， 估唔到咩啊？ 你竟然攞 ice cream 嚟比喻自己，实在睇 完之后啊，都谂翻起啊， 实在太过嗰叫咩？自大， 但系太有动力啦，见到嗰啲腹肌都想令到自己拥有下，所以点解做 gym 就系咁解啦？又开始做翻 gym， 你做翻 gym 啊？做翻 gym 啊？系啊，令到启发到我啊，话你听。 但我想知道你系几多岁开始学游水嗰啲噶？ 初头游水小学咧就我老豆教我嘅啫。 但系系小一、小二定系？ 系即系嗰啲年纪已经有噶啦。再细嗰啲，其实幼稚园嘅时候，屋企咧曾经啊，因为有个花园仔啦，所以咧已经系有一个吹气嗰啲。你当水池咁样系可以俾我落水嘅， 哦， 即系所以细个对水你以为咩啊？喷水池嚟？ 唔系，我一开始以为有个花园仔系，即系我以为你系口误啦，即系讲错咗，我以为屋企个花园即系咩康山花园啦，康怡花园有个会所，有个泳池啦，咁好合理。哦，原来系花园仔，有个吹气泳池。 系， 咁屋企都有个浴缸， 即系有个嗰啲咁样嘅， 有个吹气泳池喺嗰度练游水。 有得 你咁都，你咁都讲得出口？我细细个嘅时候日日都冲凉噶， 你有浴缸咩？嗰时 有啊，屋企条街都浴缸嚟噶。 哦，嗰时有冇浴缸我唔记得啦，因为我已经冇浴缸嘅印象啊。 我细细个由细到大都喺屋企，到而家都系浴缸嚟噶，系啊，所以就细个嘅时候会两兄弟一齐浸，浸水咯， 浸浴， 浸浴。细个嘅时候，小学嘅时候两兄弟一齐浸浴咯。我仲记得有一次浸浴嘅时候，将阿嫲嗰支沐浴露啊。1.5L 嘅，你知有个 O 字头嘅 1.5L 喺以前喺亚记成日播广告噶嘛，沐浴巨星嗰个咧， 我记得嗰啲啊，跟住 系啊，一次冲凉用晒咯，1.5L， 哇， 跟住之后我咪俾人打咯，细个， 所以又同细佬浸浴咯， 系啊，咁如果你话吹气泳池你都计，我浴缸唔计啊， 唔记得， 我 系乜结结 实实真系有盆水啊。 好劲噶啦！嗰时觉得自己屋企好似有个泳池仔咁样样噶嘛，跟住咧仲要着，仲要咧戴埋个手袖嗰啲，你有冇试过喺屋企咁啊？即系佢落下水啦。即系小学嗰时就老豆教，因为我老豆好似除咗蝶式之外，佢都识游嘅，咁所以阿爸就教我喺会所泳池咁。跟住再去到中学就开始，因为我有游水堂。中学你有冇游水堂啊？嗰时 冇啊， 我哋冇游，我以为全部，我中学就有。 系啦，因为但学校冇泳池， 因为有时会同埋啲女孩子一齐上噶嘛， 哦， 咁所以就有啲尴尬咁样，所以就停咗。水运会都冇噶，我哋 可惜就， 因为佢哋阿老师有话过，每年都成日有人话，哦，想要水运会，水运会，因为见到人哋学校有，好似好开心咁样啦。即係有 ice cream 啊，有戀愛自由式 啊，有破冰轉身啊。 咁但係佢話次次搞完之後，搞嗰一兩年都係冇人參加嘅、哦，因為大家又怕醜啊，又剩啊。 即係想睇人游水，唔想遮游水。 咁所以就久而久之，即係小弟嗰間學校就冇搞過。 即係冇乜感覺咧，係咪對游水？ 其實我小弟對游水係真係， 我都覺得你係同水嗰個感覺係聯想唔到嘅，即係幻想你。 佢我又麻麻地水上活动嗰啲运动，我麻麻地。我谂我最游得最多系有段时间，好似一六一七年嗰时，好似做紧手下留情，即系二台版本嘅手下留情嘅时候咧。咁啊，翻两点啦，我朝头早10点零起身去游水咯。 哦，但系冇原因。 咁咪为咗减肥啫，其实嗰阵时就即系有游下水，可能我哋呢度楼下最近九龙仔摩士就即系比较人多、所以通常都去九龙仔公园，咁咪少啲人，咁你就喺嗰度游水咁样啦。咁啊游完点零钟咪行上嚟两点集合咁样咯。 系 啦，嗰段时间系有段时间咯，咁维持咗唔够一个月左右啦。咁就再往前啲。 都冇啦， 我都冇咩特别叫有段时间游水咯。拍拖，你话拍咗咁多次拖，好似有一次中学嘅时候同女朋友系去泳池叫嬉下水咁样，但系都冇啊。有段时间中学嘅时候就同个朋友成日去将军澳泳池咯，咁都唔系游水噶啦。你系麻甩佬三四个落去玩，仲要将军澳泳池有上滑梯啊嘛。所以就成日去将军澳嗰个泳池咯。 咁点样学啊？咁入去学下有冇游水堂？ 咁阿爸觉得系点都要学游水嘅。咁、所以我谂有几年，好似系小学三四年级嘅暑假嗰阵时，翻去内地啊，即系以前暑假会翻去探婆婆嘅嗰个年代啦。咁相对地内地，即系你嗰啲揾嗰啲私人教练个价钱平啲咁样，咁所以就揾咗嗰啲可能唔知体育学校啊，即系会嚟紧做体育老师嗰啲啊，唔系运动员啊，系嚟紧会做体育老师， 准老师 系啦。咁啊，嗰啲嚟请佢嚟教我同细佬游水，咁啊真系因为屋企嗰个即系叫做你知内地嗰个地大物博啦，即系咁啊多啲空间，咁你基本上好多嘅呢个叫做 地方都有泳池啊， 系啊，好多嘅屋苑或者嗰啲花园，即系真系唔系你嗰啲花园仔啊，人哋嗰、那个即系个屋苑系真系会有一个泳池喺嗰度咯。咁啊，同埋间唔中会有一两个舅父车你去唔知边度嘅一个国家级运动池咁样， 水立方咁样， 系啊，类似咁样。咁啊喺嗰度即系阿 Sir 教下游水。咁但系我唔系好好水性嘅，我细细个都系用咗好多时间先学识游蛙式咯，但细佬就好快上手。但问翻即系如果睇翻我同细佬，即系呢我哋两个人嘅嗰个叫做运动天分咧，我系比佢易上手啲嘅 ，suppose 系。 但系我系泳游水，我系我唔 系 好得。 你陆上嗰啲咯，陆上生物咯， 我系陆上嘅移动坦克嚟嘅，我唔系嗰啲航空母舰嚟嘅。 掉咗落水会 系啊，所以我系麻麻地水上活动。咁啊，自此都冇咩特别几可游水。所以你话唯一可能你话会有嗰啲泳裤啊，或者剩系可能系 去沙滩 系啦，去沙滩。我去沙滩咧，我仲系呢一世人系未试过游出 嗰个浮台啊！ 浮台啊！ 点可能啊？ 你明唔明啊？小弟啊， 点都试过啊！ 就好似《西游记》中嘅孙悟空一样，拥有十八般武艺，跟住之后仲有72变， 72变咯， 系啦，唯独啊，就系、是、不嗰、那个字又唔识读啊，不善水性定唔知不暗水性啊，佢有一个字唔系好识读嘅，系另一个字，所以啊，喺流沙河啊。大战沙僧嘅时候都要派啊猪师弟落去，小弟活生生就系一只孙悟空，熟口啊小弟， 所以我真 係細馬騮你哋嗰只， 我就真係搞唔掂水嗰啲嘢。你冇睇《西遊記》嘅咩？逢親打啲同水有關嘅都要揾豬八戒去。 我哋記得喺個流沙河嗰度做咩咯？ 係啊，所以我真係麻麻地水嘅嘢啊，冇咩特別啊。 係因為我哋做親運動同水有關，都 feel 到你冇乜特別興趣。應該好簡單嘅就係你幻想阿一，你見大家見佢咁多相咧，你幻想佢著泳褲咧，你覺得係好唔啱啊嗰件事。即係我係幻想唔到你著泳褲嗰個 look 咁樣。咁但係我嗰陣時就係點解我話睇啊 ？I swim 會聯想到，絕對唔係佢哋嘅身形。即係中學生有咁嘅身形，我覺得係好誇張啦。但最主要係我嗰陣時有跟泳會遊，真係有試過。 係咪迪神嗰啲啊？ 佢邊只？ 我唔知啊， 我唔知啊。佢私人教練啊，佢係。 係啊， 嗰只係咧去觀塘泳池，暑假一個禮拜唔知幾多日咧，你就要帶住塊浮板就去操水噶啦。基本上你操水咧，嗰啲同學你係唔會同佢傾偈，因為即係游水一個孤獨嘅運 動。游水游住水機佢。上翻嚟嗰下，係啊，再繼續游。 吸气嗰下啦，或者蛙式个嗱，你又背泳就倾得多啲啦，因为长期都要嗰啲。哇，今日睇咗咩卡通片啊？咁背泳就倾多啲啦，咁即系 为咗学识，为咗可以倾偈而去，要学背泳 系啦。咁啊，即系一个孤独嘅运动，基本上即系你同啲同学会有机会讲啲嘢，就是、你拉筋嘅时候，同埋走嘅时候啦，咁同埋即系冲凉嘅时候咯。所以嗰时你喺泳会系冇乜 friend 啦，去到大家就拉完筋，跟住就落水咯。 吓、啊，连冲凉嗰啲都冇人倾偈噶？ 冲凉有少少咯，但系其实有啲就翻屋企冲噶啦嘛。 喂，可唔可以借个沐浴露嚟啊？咁样都叫倾下偈啊？ 喂， 哇，咁快冲完嘅，干唔干净噶？ 呢啲叫倾偈，好难得噶啦。因为佢嗰啲阿 Sir 就掉你落去咧，就夹住块浮板咧，跟住游唔知几十个池咁样样。 哇， 系啊， 你小学已经可以游几十个池啊？ 攰噶，慢咯，即系但系游到咯，跟住咪几十个池咁游咯，跟住来回咁样，即系练水系咁样样。咁但系嗰段时间咧，我着嘅泳裤咧就受阿爸影响，所以嗰阵时咧我系着呢个平脚嘅泳裤嘅。平脚嘅意思咧，即系你去到你嘅大髀啊，大髀中间嘅位置。嗰只長度即係未去到及膝，跟住亦都唔係三角褲，就係嗰啲你而家如果朝早你去泳池見到啲 uncle 咧，好多時候嗰啲 佢哋中意著嗰啲三角泳褲噶嘛。 三角泳褲就再少啲啦，平腳嗰啲就係 uncle 有時候會著嗰啲，即係我年紀大，唔好咁暴露啦，咁樣就費事著三角泳褲。因為我爸嗰陣時候就係已經係呢個年紀啦，所以我爸著平腳褲咧，我咁去幫我仔買泳褲買咩啊？我着咩？阿仔咪着咩咯？所以， 但我老豆细细个嘅时候，系坚持我同细佬要着三角泳裤、 哦。 我仲记得咧，系喺因为姑姐以前系做楼下嗰间永远平安嘅嗰间旧式嘅百货公司咧。 哦哦， 咁会有好多杂货卖噶嘛，有书包卖，书包就喺嗰度卖啦，有泳裤卖啦。咁啊买泳裤啦，我仲记得我嗰条同细佬嗰条啊，小弟嗰条咧系有啲卜卜车喺度嘅。好細个小学嘅时候，我细佬嗰啲细佬嗰条咧就有啲鱼喺度嘅，有啲神仙鱼喺度嘅。我嗰啲卜卜车系彩色嗰啲卜卜车，即系嗰啲平面咁，然后咧一个圆半圆，然后前面有两个车辘，有两个半圆嘅车窗嗰款咁样。今日有好多彩色，我老豆话：哎呀，唔得噶，呢啲唔快噶，一定要买嗰条啊！我唔知道我老豆点解释啦，嗰、那个是必。度啊，嗰条 嗰牌子 系啦，先至够快嘅。咁我脑海入边咧就直跟咗呢个概念，就觉得一定要买嗰啲好紧啊、好贴身啊嗰款咧，先至游得快嘅、 哦。因为唔会有水阻啦，好似 咁啊。直至到几时咧？直至到开始大个嘅时候，识得睇奥运会嘅时候，发现咦，点解冇人着嗰啲泳裤，全部都系着 长裤咯， 系长成身过啲，咁先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鲨鱼泳衣啊！咁我哦，原来嗰啲唔系最快嘅，系鲨鱼泳衣先最快。 老豆讲啊，鲨鱼泳衣最快，买件俾我啊！咁 我老豆唔信噶， 佢觉得嗰啲是必赌嗰啲咧就最啱啦。啊，三角泳裤我后屘着咧就受去到大學嘅時候買嘅，因為我一路覺得即系僆仔着三角泳褲好似著住底褲嘅感覺啊，即係小朋友嘅概念。你着得最多咩三角形啊？就是底褲啦嘛，咁所以我就冇買嘅，一路就着平腳泳褲，直到去到大學嘅時候，因為我上游水堂啊， 嗰時咪揀 PE 嘅、 哦、 游水堂嗰時個好處就係因為佢早即係嗰個季度會早完堂啊，咁所以揀咗游水堂啦。跟住嗰陣時我就見到全部游水勁嗰啲同學咧，全部都著三角泳褲。跟住我哋喺度諗緊，可能三角泳褲即係我諗有啲謝老豆嗰種感覺。三角泳褲可能真係有佢快嘅地方，於是乎嗰時就上咗一堂係就平腳褲啫，平腳褲咁好業餘啊！你上游水堂業餘選手唔得，因為嗰時仲要學跳池嘅，真係 係，但係呢個係基於個速度感噶嘛，係咪先？ 係同你望落去嘅感覺。 但係因為小弟咪話過，我早幾年前有朝頭早去游水啦，咁究竟我係著咩嘅泳褲呢？我係著沙灘褲去游嘅、 啊， 即係冇話唔得噶嘛。你公共泳池係咪先？唔通個救生員話 B， 我哋呢度淨可以著三角泳褲，唔會噶嘛。你著即總之佢有規矩嘅，即係唔可以甩色嗰啲就得噶啦。但係所以都好多人著沙灘褲。咁啊，點解會揀沙灘褲呢？係因為啊，如果啊你個肚腩大啊，你著三角泳褲，即係著啲緊身泳褲咧，係會顯到你個肚腩再 大 啲， 收窄咗個。 係啦，如果你著沙灘褲嘅話咧，你腰高少少或者腋高少少嘅話咧，嗰件事咧就冇咁明顯嘅。所以點解啊去買嗰啲沙灘褲嘅時候，你可以買，你仲可以揀究竟係繩頭啊定係橡筋頭，都有啲分別噶嘛。你點樣去揀一條啱嘅沙灘褲去游水或者出席一啲活動嘅時候，你會令到件事冇咁尷尬， 即係你同 可以遮到個肚腩，因為咧你真係始終係嗰啲泳褲係小布啊。咁所以你遮唔到啊！但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咧，大髀又粗啊，肚腩又粗，如果你著緊身嘅泳褲，成件事辣落去咧，就會好多肉啦。 好奇嚟噶，再加上你諗下，如果同啲女仔成班 friend 一齊去沙灘玩，你咪著三角泳褲去啊！你著住嗰件咁嗰條咁嘅褲仔，即係跟住三角泳褲，咪大學嘅時候就即係真係，其實我覺得真係游水嘅話，先至會有機會著三角泳褲嘅。 係， 我到而家其實 而家呢個年紀又再尷尬啲㗎啦。其實真係細路哥嘅時候先至會嘅、 啊，除非你真係操水啦。 我嗰條撥撥車嘅泳褲。如果冇記錯都係三角，但係因為三角又再分噶嘛，究竟係緊身嘅三角定係細路哥嘅鬆身三角泳褲係有少少分別噶嘛，同埋你如果你要再唔知睇落再專業啲嘅話，你仲要戴埋嗰啲咩泳帽啊， 哦、 你個眉鏡啊，究竟個眉鏡係透視定係反光啊，有冇 polaroid 啊？好多嘢係令到件事專業唔專業就係爭嗰下噶嘛，係咪先？ 淨係笠嗰啲泳帽，即刻覺得呢個好似識游水咁 啊！你係勁嘅話，你想再專業啲，你戴埋蛙鞋啊！ 咁你嗰啲係 嗰啲浮潛唔同嘅。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前路有。